国的青年学子林浩作为市委引进的特殊人才回到池水市，然而就在他回国前夕，他的哥哥林威卷入一场特大走私案，在监狱畏罪自杀。市长田家良安排林浩进入检察院，授权他作为特别调查员重新调查他哥哥的走私案。一场权力斗争大戏就此展开，敬请收听《特别调查》，作者毕勇，第39集。欧阳长风笑了起来，呵呵，这个林浩，看来还真有点意思呀。欧阳长风望了一眼窗外飞速而过的街景，那他知不知道那些照片是谁拍的？他应该不知道吧。徐康犹豫了一下才说，长风啊，要不你去见见林浩，跟他摊牌。时机不到。欧阳长风叹了口气，现在肖东明也到了池水，事情处理起来就困难多了。如果没有铁证，我们什么也不能做。徐康沉默了一会儿才又问道，你觉得林浩真的能够应付吗？ 怎么不能？ 欧阳长风肯定地说道，他身后有检察院，有陆红书记，而且听严秘书长的口气，省纪委对林浩也有点意思，金书记也和我谈过，要不那个金书记怎么可能单单要林浩作陪呢？还有他身后不是还有我们吗？两人都没有再说话。欧阳长风凝眉想着什么，而徐康则闭上眼睛靠在了座位上。整个上午林浩都觉得精神有些恍惚，他坐在办公桌前，觉得头脑仍旧有些发昏，他提醒自己必须保持清醒。林浩伸手揉了揉太阳穴，想赶快理清自己的思路。这时门开了，姚明全闪身走了进来，他掩上房门走到了林浩的办公桌前，问他都听说了吗？ 什么呀？ 林浩不解的望了姚明权一眼，问道， 姚处指的是什么呀？ 215大案中的物品全部被合法拍卖啊，当然这倒没什么，属于资源整合嘛。但是 姚明权顿了顿，拿起林浩桌上的一盒烟，点燃了一支，抽了一口。你绝对想不到，所有的好车全部被一个人买走了。姚明权拿手在桌子上写了一个田字。姚明权哈哈地笑了起来， 想不到吧。 我听说了。 林浩低声回答完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什么？你听说了？ 姚明全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压低声音， 哎，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可不多呀，谁告诉你的？ 啊，一个朋友。 林浩叹了口气继续说道， 姚处，你也觉得事情不对劲儿吗？ 姚明全点了点头，低声说道， 郝海连大雄的案子不谈，我们单看刘保国的案子。刘保国的案子牵出了长风地产案，长风地产的赢家是很明显的，而长风地产案刚结，215走私案的物品也被合法化，3000万拍卖，然后给了长风集团作为补偿。那批车的市场价要翻多少倍，你想